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第一时间就猜出了弹琴的人是谁，只是不敢相信，一脸惊喜地看着洛恒。怪不得洛恒要选这边出宫，这是最靠近永乾殿的宫门。他知道，就算洛恒说一万次帝王心术，在他心里一定觉得萧景琰是不同的。就像他那天说的，有时候君臣之间也是缘分，就算不能善始善终，哪怕只有一段，但只要竭尽全力，也就够受用一生了。萧景琰知道他要走，所以弹琴送他。这像极了古书上的故事，君臣相得到这份上，也算对得起洛恒一天天在偏院里翻书熬白头发了。 这是什么曲子？ 严君玉一点听不出来，连洛恒也有点迟疑。历届元见多识广，淡淡道：“ 是武夷歌。” 严君玉并不知道什么是武夷歌，只觉得洛恒脸上的神色一瞬间非常复杂，像是欣慰，又像是释然，也许还带着点心酸，说不清楚。厉道勇见严君玉一头雾水，解释道：“ 武夷歌是汉时梁鸿所作，讲的是百姓困苦，劳役繁重，帝王却不体恤。滕王阁序中说，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。窜梁鸿于海曲，启发名士，说的就是梁鸿的典故。他因为写了武夷歌，被汉章帝追捕，改名换姓，穷困而死。” 严君玉虽然想不太起来，也听明白了。太子殿下这典故用得多贴切。当初他和洛恒第一次见面，严君玉开玩笑说洛恒是贾谊，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他一定记得，也一定知道严君玉会在这里和洛恒一起听着这支琴曲，因为严君玉绝不会让洛恒这样孤独离开。厉道勇和洛恒的处境和梁鸿多相似，严君玉知道，他不仅是用梁鸿的高风亮节比喻他们，一定也是在说，哪怕是君主也有力不能及的时候，所以要等。他不会让他们和梁鸿贾谊一样郁郁不得志，不然洛恒的神色也不会这样释然。 走了。 洛恒笑着道，招呼一声：“ 殿下用琴曲送别，我们就像贾谊梁鸿一样，快快上路吧。” 马车继续前进，严君玉只得松开手。他知道洛恒向来潇洒，不是爱依依惜别的人，只得站在宫巷里目送他走远。却没想到走出一段距离后，洛恒忽然从窗户里探出头来：“ 严君玉，记得我那天家宴念的诗，别忘了啊。”“ 好。” 那天东宫家宴，荣浩喝醉了，念诗笑东宫养严君玉是养鸡，念了句：“养鸡纵鸡食，鸡熟乃烹之。”洛恒在旁边反驳了一句：“家鸡有四汤或尽，野鹤无粮天地宽。”洛恒是告诉自己，不管什么时候不要弄丢了自己，就算到了最后的最后，竭尽全力也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叶良宇有他的问松林，自己也有自己的天地宽。但严君玉不知道，他并没完全听懂萧景琰的那支琴曲。武夷歌响起来时，玄统府正在永乾殿侍病。本来今晚轮到的是近派的官员，雍汉海更是早早到了御前，把一些新鲜故事讲给庆德帝听。但玄统府近来一心向庆德帝表忠心，所以过了换班时间还没离开。不怪他这样死心塌地，秦派是大周能力的主力，三省六部里兢兢业业办实事的全都是他们，所以尽管君臣离心，并没有灭顶的危机。而如果登基的是太子，第一个清算的也不是他们。但那琴曲响起来时，他脸色还是一变。 他是科举出身，考出来的状元，如果不是为相十余年，早已成为博学大儒，所以迅速就听出秦曲来历。倒是雍汉海和那帮晋派官员半天听不出来，还是庆德帝冷着脸道：“ 好一首武夷歌，把朕当成昏君不成？” 臣子们纷纷劝解，但都不敢为太子辩白。之前那巫蛊之事余威犹在，父子不和到这地步，谁敢在这时候触眉头？而且臣子事急都是要在前殿处理正事的，会出现在这里的都是死心塌地的纯臣了。玄同府论智力远在他们之上，但这次不知为什么没有及时逢迎，只是心不在焉地在御前待了一会儿，耗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许多官员看见他踱步走到殿外的御街上，逡巡不止，像是在犹豫什么为难的事。他最终不敢去静室一问究竟，好在太子妃殿下晚上请安的时间也到了。泥人的事儿之后，他神色一直淡淡的。玄同府不知为什么有点不敢看他的眼神。这次太子妃也是神色冷冷从旁经过，玄同府垂手请安，他没说话，只是停留了一下，然后轻蔑地笑了一声。玄同府知道那个猜想坐实了，他一时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情绪，当然是狂喜，但又是酸甜苦辣，百感交集。只觉得那武夷歌的旋律还萦绕在心头，旁边门生看见他脸色苍白，还当他是病了。他不知道玄同府有多愧疚。2月14日，老爷向门生六部中唯一始终置身事外的工部侍郎吴正平上书，请圣上指派钦差督办北方水利。钦天监也密报今年恐有大汛，庆德帝在病榻上批准。北方水利虽然耽误，但剩下的时间仍然可以赶在春汛前修好灌溉渠道。其实大汛只是个可能，灌溉农田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。要光是这样，也不至于谈武夷歌。次日，吴正平再度上书，请求刑部暂停劳夫令，不得故意拘捕平民用来充当民夫。虽然刑部掌握在雍汉海等晋派官员手中，但工部尚书位置悬而未决，吴正平相当于工部的一把手，他的话在庆德帝那儿还是有威力的。晋派官员连夜聚集在雍汉海家，总算讨论出一个结果，暂缓了劳夫令。所谓劳夫令，最开始是为了给那些无力把自己赎出去的钦犯一条生路，让他们去充当民夫，为官府修浚渠道之类。然而任何政令到了底下都能被钻空子，劳夫令也不例外。晋派把持着底层县衙，所以每到要兴修水利或者年底正月要动用人力的时候，就直接罗织罪名，大肆抓人，关上几天当作免费的劳动力，省下的拨款自然全部侵吞了。他们在晋地还算收敛，出了自己的祖籍可就不管了。这条暂缓劳夫令的政令一下，北地一片欢腾，光是玄同府的老家吴山一县就放出百名劳夫。能有这样的威力，这是吴正平素来不参与任何权谋斗争的结果。但玄同府知道吴正平不是没有派系，事实上他应该就是东宫最有力最干净的一颗棋子，说是最有力的一步暗棋也不为过。他本可以用在更关键的时候，而不是这样。北地的民生和东宫有什么关系呢？早在许久之前，云兰就说过，劳夫令和水利这两件事，要么逼得庆德帝不得不归政东宫，要么让玄同府彻底崩溃。东宫就算关心民生，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，只做壁上观就是，死的人越多越好。但太子殿下走了最亏的那步棋，答案就在他的琴曲里，也在他和严君玉说过的话里。那天在钟楼上，他想的就是这个。他用云兰是作为一柄锋利的剑，但云兰有时候太过锋利了， 权谋玩久了，容易忘了那些在监牢里的牢夫，来年饿死的百姓才是最真实的。玄同甫自作多情，以为这琴曲是给他的，其实萧景琰是弹给他的谋主，在送别的琴曲中告诉他自己的选择，所以洛恒神情才会那样复杂，欣慰又心酸，为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一位君主，为自己最终不能陪着他走到最后。庆德帝把分而治之视为帝王术，贫民病民，疲民弱民。然而太宗当年不是因为这个得到天下，史书上说的天下归心虽然太理想，但却是事实，就好像勤劳勇敢不是骗小孩子的玩意儿一样。权谋在他看来始终是墨迹，他这样做甚至不因为玄同甫，一位臣子而已，让一步又如何？玄同甫执迷不悟又如何？他总能赢。他这样做不为拉拢玄同甫，而是因为他是萧景琰，是天下的主人，无论如何他的剑不会对着自己的子民，这才是他的帝王术。严君玉知道事情全貌已经是一天之后的事儿了。当时他刚练完枪回来，正遇上慎文来找人。本来他以为是找厉道勇请教读书上的问题，慎文却说不是。春闱将近，严君玉还以为慎文会专心念书，毕竟三年后就是他们这一代了。但慎文似乎更关心朝局，把吴正平的事儿一说，严君玉顿时就把一切串了起来，恍然大悟。 可惜殿下现在不能参政，否则也不用这么麻烦。 慎文皱着眉头道，他也长大不少，渐渐有了玉树临风的样子，假以时日又是一个状元人选。严君玉回到东宫，荣浩难得天黑了还没喝醉，笑着叫严君玉过去。 小严今天怎么样？ 他笑着摸摸严君玉头发，桃花眼弯弯。但严君玉觉得他身上有很疲惫的东西，像是一件精致器皿将碎未碎，所以他不太怪荣浩和叶良宇那么好，大概荣浩只是太累了。严君玉刚要回答，那边云兰和叶良宇说着话进来了。云兰似乎不太开心，一边走还一边道， 殿下实在太过于仁慈了。 总不能为了恐吓别人掐死自己儿子吧？ 叶良宇笑着道。云兰说气话， 哼，如果是要分家的话，掐死又如何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